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安比台风影响，目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本市都出现了降水，全市平均的降水呢达到了6.8毫米。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山前及东部地区的降水量呢将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等级。目前本市处于暴雨、大风、蓝色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当中，请开车的朋友一定小心驾驶，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午后雨减弱并逐步停止，转为多云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地区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阵风达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温度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洗车指数是4，因为有降水所以不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受早高峰降水的影响呢，目前本市仍有多条路段的交通处于严重拥堵的状况，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目前呢，在环路西部地区，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丰管桥一直持续到西四环路的南沙窝桥，而在西三环路呢，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而在西二环路呢，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南三环，目前呢在南三环外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从木樨园桥开始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双井桥。在东四环路外环，目前呢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北三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太阳宫桥持续到这是北三环路的蓟门桥桥区。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看来这个小安同志啊，确实一点都不安分哈，应该给他改个名叫不安，是不是？ 哎，这个我们往往有时候起名的时候啊，想着来个吉祥点的名字，结果最后发现啊，这个没有能够随人愿。这个台风据说是咱们整个啊亚太地区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的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呢给出了十几个好像是这个选择，然后呢提供给这个世界的这个气象组织，然后轮番的排着来使。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很温和的名字，但以前也有过像龙王这样的名字啊。 嗯， 但是这次这个安比肯定这明显不是咱们中国提供的啊，这个词应该是一个音译，但是呢这个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竟然把我们北京这样一个平时很难有机会感受到台风是什么影响的城市也给勺上了。 嗯，这回勺的还真是挺厉害的哈。 是， 不过现在的这个科技啊真的是太高超了。 哎， 这台风到哪儿哈，我们看个图它就能明白。 是， 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咱们一位同事还给我指啊，说你看看台风到这儿了啊，登陆中国了啊。那会儿应该还是在就是很周边福建大概那一片。 上海，这次不是从那儿，这次是在上海正面登陆的。 是吧？反正他给我大概指了个区域。 对对对， 然后我说这不离北京还远着呢吗？嗯，到北京差不多明儿上午10点。 快着呢。 刚才我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听到我们的同事讲嘛，说8-9点钟的时候呢是在天津那边折腾， 这家回播应该对 啊， 从天津应该已经过来，逐渐往上了。昨天晚上我大概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看了一眼雷达回播，是在咱们就是天津渤海湾，就大家知道那个航母乐园， 嗯， 那一带地区正在从那块往这边走。所以啊，咱们北京来讲，最先受到影响的，你相信应该是哪儿？你觉得？ 啊，我这个 地理方向， 地理方向我搞不清楚，开车都不认道的人。 来啊，下面我们就揭晓答案。通州区气象台2018年7月24号，也就是今天啊，刚才9:11的时候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永乐店站的降水量已经超过100毫米，预计今天白天通州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所以呢他们呢是把这个暴雨的这个预警啊又升了，升到橙色预警，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咱们现在住在城市副中心的人也挺多的啊，您出门今天更是得格外小心。 嗯，而且说这个10点来钟应该是最肆虐的时候啊，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就是开车的朋友， 嗯， 一定把那个车灯打开，因为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啊就真看不见，就大的时候真看不见。 嗯， 还有呢就是后视镜不是被雨已经淋了吗，模模糊糊的， 啊， 如果你不开灯的话呢真的是有安全隐患。 对的。 嗯，路上我们看大部分车灯都是开，但是还是有人可能是忘了啊，提示一下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跟家的朋友您就在屋里透过窗户看景就够了啊。好吧，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内容呢也全面开启，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京城帮帮团。那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报一下您家附近的雨情啊， 嗯， 看大还是不大，咱 PK 一下是吗？看还有多大。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啊在雨季最蓬勃的时候还在惦记着喝啤酒的事儿，你的心也真是够大的。他想问问 啊全世界范围内 啊， 还要走出国门 啊 中国都容不下了 啊， 哪儿的啤酒节最棒，另外呢咱们中国有哪些城市有啤酒节呢？ 您这是打算利用这个暑假去喝遍了吧？ 就是先考察一下，然后呢选择一下， 去哪儿 给你推荐，先从那个最好的喝起，啊，那越喝越不好，啊，是吧？ 对， 感觉不对了哈。 酒这个东西一定得是逐级的往上 啊，就是越喝越好。开始可以先拿一些这个差点的这个开开蒙啊。 嗯， 中国咱北京就有啊， 北京延庆啤酒节年年夏天都搞， 对啊，什么顺义是吧、嗯、还有一些公园也搞， 城里面很多的那些商场门口，就是所谓的消夏啤酒花园，到这个延庆啤酒节的时候呢，也都会这个带着各种品种在那儿就摆摊呗，就相当于露天，整个这一广场恨不得排满了，愿喝鲜啤的，愿喝纯生的，愿喝精酿的， 对，尤其前一阵世界杯的时候， 嗯， 那是不是节，反正我看大家都跟过节差不多是吧， 对， 可劲儿跟那儿喝啊， 足球节，那不是啤酒节， 对，当然一般的啤酒节好像都是八月份开始，因为七月份确实存在一个下雨的问题、嗯、这两天您就是想喝，估计那露天的也都歇菜了啊。世界范围内我们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德国，德国肯定有，那其他国家的我就不好这个了、嗯、我就说不上来了，嗯， 说我也说不上来，哪位朋友去过对，我这喝反正每个城市我到那儿反正我都喝喝，但是节我还真没赶上过、 嗯、行吧，哪位赶上过节啊，咱给这位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啊， 啤酒节， 嗯，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夏凉被和空调被有区别吗？ 不是， 没区别。其实夏凉被就是空调被，空调被就是夏凉被。 就是说夏天开着空调，屋里头太冷了，你再盖上一个被子。 哎，就是小凉被嘛。对，一般呢就是有蚕丝的那种啊，也有那种卷曲棉的那种啊。它一般适用于22度以上吧。总而言之，没什么区别。 不能太冷的时候是吧，就是它只是一个薄被 啊，对呀、啊嗯、冬天你还不能盖这个呀，它不管用啊， 那它这作用跟咱以前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被有什么区别，料子更好， 应该是毛巾被就是一毛巾的呀、哦、你要是老洗的话它上面还挺粗糙的， 球，对对对， 还有球是吧， 对对对， 盖在身上不舒服、 哦、 但是空调被它里面的那个填充物是蚕丝，它是完全透气的呀、 哦、 就跟我们、哦、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的薄薄的蚕丝被，当然也有别的填充物啊、嗯、 就凡是这个涉及享受的问题您都问方明，这些问我我是没戏 反正这个没啥区别啊，没啥区别啊， 好、哎、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听众跟你有一拼， 你知哎，我的这经历你知道，看来 我知道 啊、 嗯，我还见过那东西呢。 他说我的指甲刀钝了，但是这个指甲刀啊跟了我快10年了，又舍不得扔，还想用。这指甲刀能不能像那磨剪子、枪菜刀似的，也能磨一磨，让我继续用，还让它变快呀、啊？我还真不知道有磨指甲刀的。 没有，肯定没有专门磨指甲刀的。 自己拿个钢 锉，但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折，就是能把这指甲刀给锉锉。 哦， 就那小锉行不行、啊、 我想的也是，就那种硬东西在边上您稍微磨一磨它，但是呢有可能磨完了以后那尖呢有点叉吱吱叉叉的那种、 啊、 可能剪完指甲以后就不是那么光滑，您还是得拿那个指甲锉再给它稍微的修一修， 关键是咱真没磨过啊， 没磨过， 你那个都伴随你多少年了， 我9岁那年，33年了，用了。 天南地北都跟着你走是吧？ 我曾经一度我以为已经丢了，后来竟然又发现找回来了。 不是它钝了吗？ 没钝，这个使用我觉得是有窍门的。我剪指甲从来都是在洗完澡以后剪， 软和的时候， 对， 是吧？ 指甲是软的，我从来不在硬的时候去剪指甲。 哦、 个别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特奇怪，有的人为什么能大白天的就走在路上，突然间，好比说坐在车上，看自己指甲长了，哎，谁有指甲刀？我就借给过咱们同事一领导，你知道还是借给他，不是不是不是， 谁呀？ 你管他叫叔的那个领导，哎呦心疼的，我也把我指甲刀都给我剪钝了。 好吧，硬的时候它乱崩，是吧？ 对，我就不喜欢。 好剪、啊， 我剪完都是一个整个的，所以不费。 啊，行，嗯、问问大家伙儿啊，就是这个指甲刀钝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稍微变得快一点？人家也不舍得换，就都有使出感情来了，使出感情来了啊。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北京哪能学 C3 的驾照， 哎，咱们哪位朋友学过这个 C3 驾照的啊， 这个不就是小车吗， 小车咱们平时常用的是 C1，C3 是什么类别的、 哦、C3 是什么类别的 呀，应该是专门有一个什么增项的，我觉得我看、 哦、 我给咱们待会儿给他查一下的吧， 也问问大家啊， 对对对， 您学过这个 C3 的能不能跟这位牛先生交流交流啊，牛先生把电话也留下来了，182010182010，得还少一位， 少一位，没事，直接答案吧，我这给您查到了啊，叫做低速载货汽车，就是包括原来的四轮农用运输车、轻型的载货汽车，就后头有个斗，但是分量不是太沉啊，车长小于6米，那也就是大小跟咱们轿车那 C 本大小其实是一样的。 重点是跟哪儿学？重点是北京跟哪儿学啊？ 北京周边还是有一些驾校是有这种车的。 对，牛先生肯定知道这 C3 是干什么的啊，他就是想知道北京哪能学这个 C3。 嗯、 对，哪位学过啊？ 那他电话少留一位，那您就给我们发到平台上来吧，好吧？ 嗯， 好，下面又说到了指甲的问题。 今儿怎么净跟指甲干上了？ 孩子16岁 啊， 右脚大拇指的指甲呀、啊，老往肉里长。 哦， 就嵌甲呗。 对， 是吧？ 对， 说都有一年多了，都肿了。请问大家伙儿，哪有修脚的师傅呀，或者什么医院啊，专门给孩子看这个的？请大家帮忙。家长也留电话了啊，微信电话都是这个号：13520489969，13520489969。首先啊，我们很负责任的、不客气的批评一下这位家长。您孩子这都这样，都肿了，都一年多了，您怎么都不带他去看呢？ 对，这得提前做。 这个嵌甲这个事不是一个说一个什么疑难杂症啊，说我还得去一什么好医院啊，这您这有点耽误了。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容易感染。 是，16岁呢，其实就跟大人一样了。这个问题不用说当专门找什么看儿科的地方，您就包括医院里面，包括咱们像这个像我们修脚的这些地方，那都有非常专业的师傅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以后 虎坊桥的那个华清池 、 不知道什么池啊， 清华池 门口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医院， 对， 脚病的医院，你知道吧？都是可以的。就是就算您说您不知道，说这上哪看去，您说都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也推长了呀，您应该早点啊，说问问大家伙儿这上哪看去啊，赶紧啊，不能再耽误了。大家呢也赶紧分享一下啊，就是这种嵌甲的情况，孩子应该去哪儿去处理一下，目前都已经肿了。 继续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求助帮友，我们家这冰箱啊，冷藏室的背后总是冻出一堆的这个冰坨子来，给他停了电，解冻以后没几天就又冻出很大一块冰坨来，这帮友们能不能给支个招，解决解决这问题？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83165238，13683165238。 这冰箱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 有年头了。 应该它是这个还过去那种老式的冰箱哈，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直冷式的可能都会有，风冷式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冷凝管那块呢，还是就等于您其实找人来修啊，有可能能修好，但是呢，这种毛病一般就是属于修好之后，我跟您说，过不了多久它还会再犯，因为它已经就是属于到了寿命的晚期了。咱们国标对冰箱的寿命应该是5到8年，就是您可以掂量一下自己家这个，如果超过5到8年，其实基本上就算能修啊，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维修价值了。 说到修啊，这位听众呢，他也还真不是舍不得，确实呢、用出感情来了啊。 啊， 他说80年代初买了一个枫叶牌的电风扇 啊， 是首钢自己生产的 啊。 他说我都放了10多年，我就没用过。最近拿出来试试呢，哟还转，但是突然今天发现呢冒烟了，可能是线圈烧了、 哎、 因为时候太长了吧， 是 不是哪儿老化了啊，说这还能不能修啊。他说我确实对我这个老物件啊有感情，你看放都放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又是首钢自己生产的，可能有一些情节在里面啊。 是，这个其实 首先我们懂得师傅可以帮着说一下，就是还能不能修，如果说彻底说就不能修了也转不了了，那他就留着个当物件摆着当个念想就得了，就甭让他转了呗， 看着 就看着呗，对吧？您不是有感情吗？ 搁的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它后天润滑油啊什么的可能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您一通电的时候呢，它在转的时候等于是在那干蹭干磨，这一磨发热可能就把那个线圈什么的呀，有些东西呢就给烧了，有的那个线外面有那个皮套塑胶套，那东西一旦烧坏了它就短路了，这东西也是反正就属于您当个感情，您要是非要修也能修，但是您说新买一电扇现在其实也就才100块钱左右， 估计它不是为了用，可能就是说 就 是, 哎 是个老物件，可能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当年是个奖品啊，劳模啊发给他的，有可能是这种，要不然一般家里面放了好多年的东西不太指望说还能让他干点什么了哈。 对， 刚有听众问 C3 哪能学啊，这位又问了个 C4D 能开什么车、C4D 是个什么情况、 我估计应该就是 C4 和 D 本应该是这个意思、没有说 C4D 的， 哦，那就 C4 的和 D 的都能开呗， 对呀、 啊、 对呀、啊、 您是来开玩笑的吗？好，有听众还给我们报雨情了，直接把视频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位说目前广渠门的雨挺大的， 还谢谢我们在雨中的陪伴。其实下不下雨我们都 得 在这儿。好吧，我们回头看一下啊。 怎么样现在？ 看不出来，玻璃不清楚了，该 都被雨淋花了。 对，但是貌似好像还是下着呢啊，还是下着呢啊！大家一定这个注意安全啊！如果出门的朋友啊，这位说朝阳区南十里居目前风雨都不大啊，要么就是过去了，要么就是还没到您那儿了。 哦，朝阳区南十里居，那应该是就可能赶上您那一小阵儿，因为咱知道台风这个外围的这个云系啊，它也是一块一块的，它得能跟这边冷空气配合，才能决定这个雨到底是有多大。所以预报也是个难度，您在那儿趁着不大，您赶快享受享受吧。 好，这位咔咔说，凉水河杨桥段河水渐涨。哦，你看这个图片都发来了。 嗯，对， 平时都比较干涸的地方啊，你看这水流都出来了。哎呀，你看看，行吧，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您家附近的雨情啊。然后呢，有好多听众呢也发来了怎么去让这个钝了的指甲刀给它恢复一下。待会儿我们说一下啊，谢谢大家。那我们再来说一组转让的物品吧。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呢转让的这是一个挺高级的东西啊，我们看着这东西都猜了猜是什么，叫高级生物频谱能量屋，98成新，内带 DVD 音响。 DVD 呢就是还能看是吧，不光是听，原价50000，现价30000。 哇，这什么东西啊，是一屋子是吗？要是一房子的话，30000挺便宜的。 这房子不但不能给您增加一个居住面积啊，这是搁在您房间里 占地儿的 一块面积的。对， 我猜猜啊，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家用的小型的，就是桑拿房啊？ 类似 那种，什么汗蒸什么的。 汗蒸，对，但是人家不能叫汗蒸啊，你汗蒸的就变成洗澡的了，那就卖不了50000了。 嗨。这推坑人啊， 这里头它得就是啊，其实大多数的所谓的生物频谱呢还是一些红外波段的一些发热的这些装置啊，能够呢有一些这种烤的作用，包括咱们很多朋友用那个周林频谱仪，你说这东西没用，它有的时候的确是它一热啊烤啊，你这促进血液循环啊，恢复的是会快一些，但是你说多神话它也没有必要。 包括就这种家用的什么汗蒸房啊桑拿房，就好多人都觉得没用，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喜欢， 哎，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特别喜欢在里面蒸出一身透汗。 嗯，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还是有些作用的哈。 啊， 嗯，30000啊，看谁要。电话说了吗？ 没，电话我好像还真没说，我看一眼的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381111012，13381111012。 嗯，这位听众呢有一台迪卡侬的健身踏步机，全新没有开封。说可以跟家运动啊，还带扶手的，打算200出手，在万寿路，请您自取，电话是13641194486，13641194486。 这位朋友转的这个东西应该也有人有需要，开店什么的啊。 对， 但是转让的过程当中您可小心点，搁在车后头什么别吓着人啊。服装店闲置的女模特两个，不是真人啊，展示那个架子， 假的，塑料的 、哎，白色，还不是塑料，人家木质的，白色木质的女模特两个，180块钱两个一起转，有需要的请您自提，在地铁天通苑南站，联系电话是13911167272，13911167272。 这个自取的时候啊，这个最好开车去啊，那个地铁上 肩膀上扛一个这么走， 不知道让不让带啊。占地儿呢还， 买两张票，因为模特也跟人一样大嘛。 俩模特得三张票啊，自觉点啊。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是想跟朋友们啊交换一下 啊， 他是家里面呢有那个3个人坐的布艺沙发。等会儿啊，我先研究一下他这个写的啊， 捋捋这个顺序。 谁家有闲置的布艺沙发，3个人坐的，我想交换一下啊，就是他们家呢是。有一套米黄色的皮沙发， 是的， 一个是3个人坐的，然后呢加2个单人的，说一点呢都不坏，特别好，但是呢这房子有点小， 哦， 放这个吧有点大了，皮沙发本身就比那个布艺沙发要宽一些，要肥一些啊，说我就想用我这皮沙发3人坐的加2个单人的换一个3人坐的布艺沙发就够了 啊，这真是超上了这个。 嗯， 你像5个皮沙发换一个3人的布艺沙发， 对，咱们要从价值上来讲，就一个单人的 皮沙发，如果还不错的话，成色的话，就能差不多买一个布艺的沙发了哈。 对， 他是在天通苑啊，电话是13641061102，13641061102。 这位朋友呢，是家里啊说有两块地毯，买了多年，从来没铺过。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买东西您别一劲儿冲动啊，买完了以后您说您这这么多年都没用过，多可惜了的。 这个得问谁买的谁买的， 现在 谁买的，谁处理， 谁处理啊， 对，谁把钱给我 转让了。一块浅绿色1.85×1.2米，一块浅红色1.55×0.9米，一个呢是1200，一个呢是800啊，就按大小了。电话是13161807746，13161807746。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一套全新的雨衣，黄颜色的，30就出手啊。 今儿这天就算我拿到您的雨衣，我也已经淋透了。 但是这两天应该是都会有持续的降水， 是 所以备着点挺好的。就真的大雨的时候吧，雨伞真不灵，就得上下分身，那个雨衣、雨裤加 冲锋衣、 皮靴、 冲锋鞋，对， 哎，才管用、啊。 全算上、嗯。 同时呢，还送一把全新的雨伞，就是买雨衣、 啊、 送雨伞啊。 伞 嗯、电话是13439749725，13439749725。 这位朋友呢转一个毛绒的蓝色夏天的毯子，1.1米×1.8米啊，是全新的。这他没写价钱，他是哦，那这个您这不行啊，您说后面这个护颈枕是全新的，20块钱转让。我给您说这个吧，前面那个毯子咱们这些贴身的，如果是不是全新的是不可以转让的啊。13021039648，13021039648。 这位呢有自用的空气净化器两台，9成新，原价3000多呢，现在呢、嗯、低价2000转让可以，就是您是两台这个价还是一台这个价， 是 没有说明白啊。 二手的话最好是两台这个价还行， 还行啊，9成新还过得去哈。 对对对、嗯、 广渠门广安门自取啊，13701112808，13701118208。 这东西它主要得取决于那个滤芯儿，你知道它这个使得怎么样，有的时候时间虽然不长，外观很新，但滤芯如果脏了，人家拿回去就得换一个新的。您知道好的那个净化器 好几百的吧， 好 ，IQR 呢？一个滤芯3000多呢。 哦，这个应该不是，它原价才3000多。 原价才3000多，对。 好吧，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还在惦记昨天咱们说那2007年是哪年的事儿啊？就说猪年的，说你算错了，就是猪年。 是。 其实咱们哪年不重要啊。后来我们俩下节目还研究了半天这事儿、 嗯， 到底这位听众想求的是什么？ 嗯、 他原意写的是求购2007年的狗年纪念币，但是2007年的时候呢？ 他原意写的是70年， 对，70年狗年纪念币，但是呢，70年那会儿还没有出生肖纪念币， 不出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就研究了半天，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他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专门有这个各个不同年份的人民币套装，他想要的就是那个1分、2分、5分合在一起70年那个年份出的这3个硬币，那个东西邮币市场上也是有收藏价值的。 对，所以请大家一定啊，把您的求购信息还有转让信息写清楚啊。 是的， 有些真猜不出来。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我那治刀啊，买的韩国一品牌的，挺耐用，我都用了15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啊，反正应该也跟使用的方法有关系啊。 有关系，对。 还有听众也是说到了，就是用来剪刀用来剪标号的那种细砂纸， 啊， 也可以拿那个蹭蹭。 对， 行吧，反正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就是锡纸， 锡纸 是吧？ 对对对， 啊，要不然你就跟谁要半截废锯条去啊？ 嗯， 还有一些听众呢，分享了这个啤酒节 啊。 说世界最具盛名的三大啤酒节，我帮你们查了。 嚯， 虽然我没去过啊， 啊， 你没去过啊，但是帮他们查了。 没喝过，嗯， 谢谢了。说有英国伦敦的啤酒节， 哦，伦敦还有啤酒节，啊。 哎，说美国丹佛啤酒节，以及咱家最熟的 啊， 德国的慕尼黑啤酒节。 我就知道这慕尼黑。 哎，咱们一般都知道慕尼黑啊，说在国家在国外是家喻户晓的， 嗯， 而且呢是，如果你是一真的啤酒爱好者啊，你是肯定会对这几个世界级的啤酒节了如指掌的 啊，哦！那我这就还是棒槌呗。我只知道一个慕尼黑。 其实查的这位听众 啊， 我们就不说您是什么了，就对，因为他也没去过，他是帮我们查的。我估计啊，这位想问的听众呢，一定是想知道一下，就有没有亲自去过的， 哦， 就感受过的，哎，到底怎么样？您去一回就知道了，是吧？肯定差不了。 有没有那种就是说真的，人家好比说厂家搞的这个啤酒节， 嗯， 到这节的时候就不花钱能白喝的那种，我也挺爱。 他没有白喝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呢会有一次就是那种游戏性质的啊，那会儿就是白喝， 哦， 比如比赛，比如，因为我赶上过一回，但是我不是去喝啤酒的哈， 啊， 但是我看到过，就他们会搞一些比赛， 啊， 然后比如说上来比拼，看谁喝得快，什么谁喝得多， 哦， 什么就是类似这种吧，小游戏性质的， 哦， 或者小惩罚性的啊，他让你喝，那会儿是不花钱的啊。国内的就好办了，大家说的最多的是青岛啤酒节， 嗯， 还有大连的中国国际啤酒节，哈尔滨啤酒节， 哈啤， 啊， 嗯， 还有昆山啤酒节，咱们北京燕京啤酒节， 嗯， 说西安还有啤酒节呢，天津， 哦， 其实现在应该就但凡这个城市它产自己的啤酒应该都有，嗯， 啊，就是促销手段了，这没有做成说这种就有一定的文化意味的，可能还是青岛啊、燕京啊这几个老品牌 有传承的哈。 对对对， 行吧， 嗯， 既然这么多的答案，那您这些日子就可以好好安排了，近些年您都有地儿去了啊，祝您玩的愉快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小脚丫的事儿啊，甲沟炎的问题，嗯，有听众分享说甲沟炎啊要先消炎，说最不济呢得奔药店去买那个双氧水儿，您先自个儿消了炎然后再去修脚， 挺疼的呢，可是，啊， 对，就即便是去处理的话也要是先做消炎的处理，你想它都肿了吗？ 是， 我们都知道在发病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做处理的， 很多手术都不行， 消炎之后啊。 对， 还有听众呢给我们推荐了好多修脚可以去的地方，我自己网名我自己的朋友啊说孟氏修脚店在蒋宅口附近，华清池修脚店在虎坊桥附近，医院可以去，还有同仁医院，啊，哦，同仁医院也有这个， 哦， 啊，还有这个挂足踝外科看的，另外北京中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也能看，在小关附近，您挂骨科就可以了。 哦， 哎呀，写的太细致了啊， 嗯， 特别感谢您啊！不光是这位家长他受益，就是大家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呢， 对，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意见啊。 这还是挺常见的一个。这算疾病吗？还是算就是长的这么有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小异常？ 它不算疾病，但是呢就稍不留神就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小朋友， 嗯， 我们都学说那个小孩不太爱得甲沟炎，但是如果小孩呢， 啊， 他那个就是手指边上不是老爱出那道刺儿吗？ 对， 一旦有破损特别容易出现甲沟炎，所以宝爸宝妈们啊， 嗯， 宝爷爷宝奶奶们就是看孩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小朋友就是他有时候爱要揪那个东西， 对对对， 不要让他们揪，如果一旦出现有这种小的破损一定就是抹点什么小药膏让他不要发炎，否则的话就是甲沟炎。 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想请帮友们推荐一下，就是做窗外遮阳防晒雨搭的公司，您家是漏了吗？他说要质量有保证的，这个有做过的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吧，他是在大红门附近啊， 嗯， 就是想要一个靠谱一点的呗， 嗯， 嗯 啊，做窗外那种防雨搭的公司啊，13801235548 13801235548，这个呀就你一定要听我们老听众给您推荐的那个，您别听那打电话说他是干这个的， 对对对， 那不靠谱啊，我们特意提醒您一下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拨这样电话的时候都 有点胆战心惊的哈，老怕咱们听众上当受骗、啊、 对，被那些人利用有时候、嗯、 对，一定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给您推荐过，他真的是做过的，您再去尝试啊。 对， 好，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遇到这么个问题，他这个家里的老人呢，睡觉总是失眠，说每晚呢都入睡困难，老得到夜里的两三点钟才能睡一会儿，这都持续了有一年多了。平时啊，偏方说也用了不少，还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都不太见效。那哪位朋友呢有这方面的经验，咱们交流交流。电话是13311073982，13311073982。 嗯，还有一个老年朋友的问题啊，但是没有留电话 啊。 这位说，我母亲今年80了，上个月呢不小心把腿摔了、嗯、现在呢通过手术呢扶着助步器可以走路了，但是呢就是听别人说啊，说老人摔后卧床的话容易得血栓，就是自己能下地走和吃防血栓药，说头三个月也得是容易 能得的 得这血栓、 啊、 说是这样吗？您听谁说的呀？他是大夫吗？ 对，这个情况您得根据老人自己的这个身体，不是说单纯看年龄，他自己的这个体质率，我们说平时咱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三高，这些现象是不是有，都决定他是不是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当然咱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到这个年纪有一些这个血管里面杂质的沉积，其实呢相对来说是正常现象。 嗯， 但是我们做好这个监督啊，就是平时呢老年人来讲，咱们提倡每半年去做一次全面的这个体检，检查一下这个血液的情况，做好防范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您去的是一个靠谱的医院，靠谱的大夫，他会告诉您 对 注意什么，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对， 那大夫吧，我们这儿也请过很多位大夫啊，就是他们也说过，他说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你知道吗？ 偏方。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人家。 啊、哦、人家说 什么人家说什么 是是是。 人家说什么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小朋友最大的敌人是谁、嗯、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小朋友最怕这个。 别什么都听人家的啊，那人家他们家可能是碰到那个情况，那他们家的体质是那样的，但不见得说我们家的人或者我们家的老人就是这样的体质。 对 对, 对。 哎，咱们您要是担心的话，您可以问问大夫，说我母亲的这种情况会不会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嗯、这是最靠谱的啊。 包括刚才那位老年朋友家里头，你说这个失眠一年多的时间了，别光信偏方，咱们很多医院现在都有专门的这个失眠门诊，还有大家脑子里有一个这个概念啊，我觉得纠正大家一下，别老觉得说是不是安定医院一去老让别人觉得说我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问题啊。 嗯， 即便真有也没事儿，那咱们也是正常的去看病，安定医院里面咱们去专门针对失眠这方面的这些治疗，那是最专业的，这些团队北医六院这几家专门强调精神领域的这几个专科医院呀、啊、您去看一看，一定有方法能解决的。 对，现在随着知识的普及嘛，大家对于很多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心理疾病都已经有很强的认知了 啊。 对， 如果还有谁戴有色眼镜看你的话，那只能说他无知， 那是他的问题、 啊、那是他无知啊。 对对对， 嗯，该看病看病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嗯，这位听众想咨询一下，说电视，说他们家电视啊不定时的出现黑屏的状况，但是不断电、嗯、然后启动一下呢还能正常的看那么一会儿， 再看一会儿 过一会儿呢又这样了，说请大鹏专家帮忙判断一下。嘿嘿，来大专家。 这可不这再厉害的专家啊就您这点信息我也没法给您分辨。首先说您的电视是 CRT 的，老式的显像管的，还是液晶的，还是等离子的，这是有区别的。然后您黑屏的时候有没有半音，就是声音还持不持续，是全黑了，还是说贴近了看您发现有眼儿，是背后的背光坏了，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您所说的这个症状。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说拿着把改锥我就给您撬开能发现问题在哪儿，您只有送回厂家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听您现在所描述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啊初步判断应该是真的这个电路板或者是电源供应部分的或者是背光灯部分出了问题，而这些现在都是这种全集成的这种设备啊，咱们自己没法修，要换就是那一个板儿整个换，或者那一个器件完全的去换。 嗯，行吧，那您自己斟酌一下啊。 嗯， 我们今天的信息 那个特别多啊， 量大，这就真是下雨 了。下雨大家都不出门哈，我们这都有点忙不过来啊。这位听众说，奶油团友知道啊，西单商场的羽绒服反季节销售开始了吗？ 哦，西单也搞这个活动是吗？ 好多大商场都搞，但是西单商场好像是一个 挺有名的， 就出名的，就他会搞这个的。 嗯， 奶奶住在那附近啊，最近刚刚去逛过啊，就是看看那个西单商场羽绒服反季销售有没有开始啊？这位可能想去啊，划了划了哈。 对对对，挺好的，我 的 羽绒服都是在这种，当然我不是在西单商场那买的，但都是这种反季节的时候特便宜的价钱买的。 行， 嗯， 这位听众呢想送给朋友们两只小乌龟。 啊， 他说我这个家里啊有两只养了好多年的乌龟，健康活泼好动，但是我最近呢、啊、就是要长期出差，所以呢没有办法照顾他们了，想免费送给有爱心的又想收养他们的朋友。 嗯嗯嗯， 这是在广安门的一位董女士啊。其实乌龟还是挺好养的， 挺好养 的。有 的 时候你要真是出门个三五天，你就不管它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啊！13701112808，13701112808。还有位朋友呢，想送一只小黑猫，名字叫豆豆的小黑猫。他说我们家呀最近太忙了，实在就照顾不了这只小奶猫了。 哦， 目前还在吃软的猫粮呢。 啊， 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说想送给为了休闲增加乐趣又喜欢养猫的老年朋友。嗯，电话是2162154762，2162154762。说到这个喵星人啊，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你知道吗？火山小视频呐、啊，什么抖音呐、啊，都在学这个首歌。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就是这个。 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我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感觉着你的好。 貌似这个雨是不是过去的差不多了？我们好几位听众都说不大了哈，但是还在下。天通苑这边说不大了， 北边应该的确扫不到，这个还是在咱们的东部地区， 通州那边是吧？ 通州啊，大兴啊，这部分影响是最大的。 哟，咱们通州和大兴有不少朋友呢。 是啊， 我们请你们报一下雨情， 那边的雨量怎么样哈、 啊？是不是这阵儿已经差不多该过去了啊？嗯。 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 这个歌叫学猫叫，我们要把一些现在年轻人很流行很喜欢的歌放给大家听，回头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回家蹭饭的时候 啊， 咱们 震震他们， 震震他们啊。这歌的旋律也是很好学的， 是吧？很上口。对 啊，当然了，我们今儿事儿太多啊，就不能听太完整啊。嗯、来， 这个大家近期关注我们北京电台各档节目，您肯定也知道啊，我们微蓝北京在7月份推出了一个专门的活动啊，这个 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送毒月啊！这个空调调高一度好处大家都知道，本来空调调太冷也不合适，咱们人最舒适的温度26摄氏度，有的朋友他可能喜欢说这贪凉点22、23那种房间您待长了其实不舒服，咱们现在倡导调高一度，其实能给城市省下很多的电啊。为了普及科学使用空调的知识，提倡节能环保的理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6号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随时都可以到北京西单的这个图书大厦和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呢，去参与我们诵读小站的活动。在那儿呢，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搭建的这个诵读小站的一个小屋，您在那儿呢诵读环保日记、环保故事和环保主题的诗歌散文，您的诵读作品呢将有可能在每周一到周五9点和17点的诵读小站节目中播出。另外呢，微蓝北京还将不定期的推出线上有奖互动，参与活动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提供的2018北京风景年票，全年畅游47家京津风景区。活动详情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 好了，让小猫咪在旁边叫着吧，咱们继续忙咱们的啊。刚才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赶紧快速的整理了一下最新的信息啊。好多听众吧都写作文上来了，哇，好长一篇，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念得特别仔细了啊。但是他呢是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关于小朋友的那个嵌甲的问题。 是 啊，他们家孩子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还特别心疼那位16岁的男孩，说都肿一年多了，我听着都心疼。 当妈的心全是这样，我跟你说。 当时呢他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是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专家号，结果专家跟他说，你啊这种情况啊还得去找那个靠谱的地方，找修脚的师傅给修一下。 是 啊，有些问题啊医院还解决不了。他呢就每个月都去修了一次，然后当时的时候呢还挺疼的，但是呢修剪完了之后上了点药，慢慢的就好了。而且自己回家之后呢还得注意，比如说该抹药抹药，该消毒消毒，这样的话呢那个指甲能长得慢一点，然后呢再去修脚的时间就变得长一些了，然后慢慢就好了。 而且他就说保持这样一个好的习惯，每个月去修一次，其实以后再修就不痛苦了。但是您要是攒的这问题很严重了，第一次修他说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对，就第一次肯定特别疼啊。 对， 说这位家长呢，您带孩子去那个清华池楼上，或者是那个他那有一个专门的 医院 专门脚病的医院，说那挂个号，让那个专业的师傅，那儿都不叫师傅了，那儿都叫大夫了啊，来给修一下啊。说估计那个孩子的鞋可能也不合适，您该换都得换换。 换换是。 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和反馈了问题啊，咱一人说一个吧。 好。 这位说，我需要的一台自行车啊，跟你们这儿公布信息之后呢，先后有7位车主跟我联系。说其中家住北京站的一位先生表示啊，说路远没事，我可以给你送过来。说我真感动啊。最后呢他没舍得让人家送，说太远了，太辛苦了，和他附近的一位王女士成交了。在这里呢想向帮帮团还有各位车主表示特别的感谢啊，说这真是帮团的速度。那行，要想感谢我们请去帮助别人。 对。另一条反馈，这是一位朋友说啊，说昨儿我带闺女呢去万柳一个地方上这个乐高课，下课出来呢晚上8点多了，天有点昏暗了，开车呢到这停车场门口啊，有一个倒了的隔离墩，就是半拉石头半拉铁的那种，你倒下去了就天又黑，根本看不到，结果一下我就骑上去了，卡到了这个车的底盘。当时啊有很多过路的路人，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这些路人都不是说在这看热闹，每个人都热心的帮着我想办法。有一对从超市回来的夫妻，一个带孩子去旁边剪头发的妈妈，一个遛弯的大爷，一个外卖小哥，大家一起帮我找砖头垫在前轱辘后边，把车呀等于是生生的又给架起来给倒出来，真的特别暖心。说在这儿我要谢谢这些帮助过我的人，希望他们呢能够听到。另外呢我这刮完了以后啊，听说那墩儿已经害了好多车了，哎呀我这真是希望这墩儿到底是归哪儿负责呀，你们能不能重视一下，赶紧给清走，别再害别的车了。 对，您其实也可以就近向附近的比如说 停车场啊，或者是咱们的市政部门，或者是交警部门，对，人家都能帮着给协调一下。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可能有些听众的问题呢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照顾到了，因为时间太有限了啊。这位听众呢刚发过来，特别醒目的在我们眼前，说想问帮友用什么方法清洗油烟机，